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晋江文学城授权， 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 《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435集。 豪雄，去都有8个城门，如今全部封锁，墙头的机括咔咔挪动，原八大营的军备库都空了，墙垛间密密麻麻地排满弓箭，中波守备军主攻正东门。 大夫人坐镇启东，江晚霄回不来。 姚文玉喘息微促，他撑着床沿对沈泽川说， 前路已开，我在这里待夫君凯旋。 沈泽川摘下自己的养山穴搁到姚文玉的手边， 我把此刀托付于你，待回来时你再还我。 姚文玉惆怅地笑了笑， 何苦为难我， 寻安尚在此中。 沈泽川眼神微暗， 你还是先生。 姚文玉只能说， 愿着尽力而为。 费声替沈泽川拿掉长衣，沈泽川退后两步，再跟杨文玉对视片刻，一言不发的转身出帐。费胜随手收拾帐子时拿到了杨文玉的帕子，发现他的帕子血湿一片，帐外湿血密集，风来巨然。沈泽川迈步下街，两侧禁军目不转睛，他在行走间寂静必负，在跟谭太虎擦肩而过时，只听谭太虎扬颈暴喝， 今夜杀进去都，从此天下顺势而定，夫君身先士卒，我等必以肝胆相照。 守备军随同禁军整齐砸向胸口，声盖雷响， 我等必肝胆相照。 罗母听见了吼声，他在瓢泼大雨里飞奔向城墙，拽着逃回城内的参将质问， 何人放的箭？ 参将在适才的禁军狂浪里负伤而归，此刻拖着残臂答道， 雨太大了，总督根本看不清是谁。 罗木是嘱咐过杂军可以动手，但那必须是在守备军先动以后，任凭是罗木都没有想到，此战姚文玉竟然敢用女帝的身世做文章，这一箭射破了曲都的防御，冥冥中昭示着老天也偏过了头。 你们死战！ 罗木松开手，又重重推了把副将，在大雨里朝周围厉声说， 如不能守住去都，你我皆得死。 街道间空无一人，百姓们紧闭门窗，藏在院轿里瑟瑟发抖，棺沟排着污水，开林和尚的画舫都在随波动荡，这是数百年里曲都首次觉察到风雨欲来的逼迫感。 甚是兵临城下，大众无望了。 太学职业翻飞，学生们抱头大哭。罗木在急催战鼓的时候，远远看见一群人，他放下耷拉的旗帜，上前行跪拜之礼，大声说， 臣有负圣恩，今夜必以死报效家国，誓不与反贼同屋。 孔丘蹒跚向前，把住李建廷的手臂，向周围凝噎， 皇上在此，我也在此，今夜若能赢，在场诸军皆是大周的股肱之臣，若不能赢，城破时我孔丘第一个跳楼殉国。 罗摩被孔丘凄凉的音调惊出冷汗，他抬头看内阁老臣个个肃穆，显然不是在假意安抚，而是以存死志。罗木怎料他们肯为大周做到这个地步，刹那间自惭形愧，却又心存侥幸。 沈泽川只有25000的兵，此战能打，皇上与诸位大人且在。 罗木的话音还没有落，投石机就动了，巨石轰然砸在城门，百年屈都的石刻尊牌当即爆开， 被砸得粉身碎骨。薛秀卓挥臂拦下李建廷， 沈泽川攻城了，胡家 乔天涯叼着匕首，靠肘部挪动，趴在阴暗潮湿的关沟里。当初关沟案以后，潘令曾把去都关沟的工程图纸送给了萧迟爷，萧迟爷又把这个图纸留在了梅宅。沈泽川判走钟伯的时候，乔天涯和费胜就是靠着这张图逃出去都重围，他们早就把去都纵横交错的关沟熟记于心。乔天涯下巴埋在浑臭的污水里，他微仰着头，在尽头用肩膀撞着斜上方的木板，木板上的锁链咣当扭开，刮进胡子的葛青青和乔天涯对视一眼，随即一笑，伸手把人带出来。 一年多没有见过了， 葛青青说。 府君还好吗？ 乔天涯摘掉匕首，言简意赅。 无恙， 我们这几日一直盯着去都内部的动向。 葛青青也不再寒暄，掏出图纸，上边都是各色圈画的地区。 蝎子就在这里了。 乔天涯看着那些密集覆盖的圈，一阵头皮发麻。 这些人没法扎根，只能游荡在去都随时待命，大部分都是三教九流。 葛青青把画掉的地方盖住。 夫君猜得不错，他们有头领在指挥行动。 乔天涯盯着头领的位置。 蝎子要替阿穆尔拖住夫君。 葛青青用手指圈了圈， 在他们动作前，我们得先下手，一个不留。 葛青青的手指停在王宫的位置。乔天涯没有收起匕首，他哑声说， 老本行，老规矩，主子下的是死令，秀春刀下就无生还，你我分头行动。 他把匕首定在王宫。 我去这里。 正东门的防守不到半个时辰，靠近封山教场的南侧门就被绕行的守备军撞出缝隙。那立守正东门的督军哪知道，沈泽川这手速攻是跟哈森学的，不仅要快还要狠。南侧门的督军抵着城门，还没有来得及喊号子，就被插刀卡住了空隙。 通川！ 督军小将大声喊道， 南侧门破了。 城门顿时被撞到斜滑，把里面的督军直接撞翻在地。在外等候的禁军趁着空隙猴似的打开双腿，就这么翻了进来。门内的弓箭手准备，然而禁军反应更快，他们缩回脑袋藏到城门背后。督军还不曾松口气，就听城门门板发出令人齿酸的嘎吱声，那镶嵌得当做工考究的重型城门竟然被禁军垒着肩膀攀到上头给拆掉了。 好使！ 一个禁军敲了敲门板，冲底下的兄弟喊， 这门还他们是二爷带着我们替工部给修的呢，真好使，扛上能挡箭，撞死这群小傻狗。 督军因为女帝亲临而暴涨的士气只存在了片刻，就被沈德川强行摁着脑袋给抹杀干净。南侧门一破，禁军就如鱼得水。孔丘在拥挤里护着李建廷，李建廷的鬓发凌乱，浑身泥水，在城墙被持续不断的投石机打得两耳鸣叫，他的目光穿越泥灰，在无数人的哀鸣声与疾呼声中看见了传闻里的钟伯府君。两年前沈泽川从正东门逃脱，紧闭的城门留下了振臂高呼的齐慧莲，如今他马过官道，不仅带着他的幕僚，还带着千军万马。李建廷咬紧牙说， 逆贼。 沈泽川淡漠地看着他，用足够直接的方式告诉他，光凭心术，年轻的皇帝也玩不过真正的豪雄，他要从这里踏开去都的大门。 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